接下来的这一首歌呢，小军也要问这个问题了。那这首歌的名字叫做《野子》，原唱呢是苏运莹，而接下来听到的是沙宝亮翻唱的版本。这两位好像完全不是一路人，听一听会有什么不同呢？ 怎么大风雨寒，我心越大，宛如一丝尘土，随风自由的在狂舞。我要握紧手中点点，却又飘散的勇气。我会变成巨人，踏着一起踩着我。怎么大风越狠，我心越大，犹如一丝飘然，随风轻飘的在狂舞。我要深埋心头上变成，具有忠孝的勇气，一直往大风吹的方向走过去。吹呀吹呀，我的骄傲放纵，我吹呀吹不尽我纯净花园，任风吹任它乱，会不灭是我尽头的展望。吹呀吹呀，我赤脚不害怕，我吹呀吹呀，我无所谓的我。看我在勇敢的微笑，你看我在勇敢的去挥手啊。是你吗，会给我一扇心房，让我勇敢前行。是你呀，会给我一扇灯窗，让我无所畏惧。吹呀吹呀，我的骄傲放纵，吹也吹不尽我纯净花园，任风吹任它乱，会不会是我尽头的展望。吹呀吹呀，我赤脚不害怕，我吹呀吹呀，哦，无所谓的我。你看我在勇敢的微笑，再勇敢的去挥手啊。吹呀吹呀，我的骄傲放纵，吹呀吹不回我纯净花园，任风吹会变成巨人，他的力气踩着梦。 在蒙面歌王的节目当中，以流浪者的身份带来的一首歌曲。其实一直觉得，虽然沙宝亮的《暗香》确实唱得非常好，但是很多人对他的印象呢，也基本上就在这一首歌了。在《我是歌手》的表现呢，好像也参差不齐的。但是呢，他戴上面具之后，在《蒙面歌王》当中的开唱，却让很多人目瞪口呆啊！唱功卓越，然后技术纯熟，情感又非常的细腻，演唱的首首都非常的精彩。就像刚才听到的这一首，来自于他的《野子》。那接下来听到的是萧亚轩的一首老歌《爱上爱》专辑的同名标题曲。 在马德里那个情人真的心只留给你，寻觅觅穿越时空在所不惜，只有为你昨晚我望尘莫及。人潮拥挤，你场里面只有我一种冷静，红色不起像茉莉环绕吸引，一遇见你昨晚我意乱情迷。Venite a mamma. Baby, look into my eyes, I think it's time to mesmerize. You look at me, I look at you, you know exactly what to do. We take it slow, we take it fast, just make sure our love will last. In the end, it's you and me, in the sea below we'll be. I got a little dream.

笑，让这相思比那海天更长。难道非要我受伤？难道非要我失望，才能让你陪在我身旁？故人在何方？不敢回头望，一生情歌唱到了。 黄安陪你到天涯这一首歌呢，是由黄安他自己来作曲的。接下来听到的是，哇，真的有很久没有听到的一首歌曲，叫做《哥哥妹妹采茶歌》，出自于中国娃娃。这首歌是发行在他们那一张很火的专辑叫《单眼皮女孩》当中。以前在读书的时候啊，这个组合包括这首歌那是火得不要不要的，虽然到现在一直也没有弄明白歌词到底唱的是什么。那我们一起来回忆一下。时的组合呢，现在也都处于一个隐退的状态啊。可能很多年轻一点的听众呢，对这个组合可能一点认知都没有了吧。倒是临近过年的时候呢，各大商场还有超市还能听到他们的一些很欢快的歌曲。那接下来的这个组合也很少再以组合的形式出现了。话说里面男生呢也不算非常的帅，但呢当时因为一系列的偶像剧呢，也是让他们名噪一时。他们是五五六六，来听到这一首《好久不见》。

双眼，用泪去感觉你的包围。 许茹芸的《美梦成真》，这是许常德作词、潘协庆作曲的歌，也是电视剧《我的秘密花园》当中的一首插曲。这个女生的声音呢，是让听的人都要醉过去了。可惜一直啊，歌曲的产量不高，所以在想是不是可以邀请来《我是歌手》，再次的让大众认识她一下呢？这一定会是不错的。加了这一位，无论何时出现的都是风度翩翩的。现在呢，有很多的小鲜肉很受欢迎，但我觉得都抵不过这一位充满魅力的老腊肉吧。他是刘德华，来听到这一首《踢出个未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这里是小军的音乐盒，我是小军，继续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您，拜拜。 明镜亦不识态，红尘里没有应不应该，本来无一物，哪里会有尘埃？哦，凡人就是不明白。皇帝或乞丐，英雄哪里出来？管他好不好，坏与不坏，难得是糊涂，乐在浮沉苦海。